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谁都能感觉到季作山不大一样了，在回到学校之后，这种改变尤为明显。季作山性格开朗了许多，会拉着同学聊聊天，不拘是贵族出身的还是那些陪公子哥们上学的人生，也会经常和同学们切磋，并不吝指教他们，有的时候还会说一两句不大流利的俏皮话。有一次，季作山在射击场上邂逅了那个曾被自己打爆机甲的同学，自那次之后，那同学就转班了。他故意放空弹去干扰池小池的射击，却被察觉了他意图的池小池一秒秒掉了把柄。那人羞恼至极，跳起来大喊： 姓季的，我操你大爷！ 池小池已经把蓄能枪内的能量消耗完毕，掐了一朵小花插在了上冒烟的枪口，旋即把枪抱在怀中笑道： 那我替我大爷谢谢您。 外面传言纷纷，说季作山既然跟展燕朝闹掰了，那按照以前展燕朝对待季作山的那副模样，季作山不把他打成个欧米伽才怪呢。展燕林也听说了这回事，把展燕朝叫回家来询问情况。展燕朝却对此不为所动，甚至还挺高兴。 他打呗，他要是把我打成了欧米伽了，他能不要我？ 饶是好脾气的展燕林也不免气结。展燕林带弟弟去了欧米伽的地下交易市场，他们进到一处挂金描红交易所，那里的装潢像极了一间优雅的茶室，还有人在台上弹钢琴，台边的矮桌案上点着淡淡的熏香，一闻即知寸香寸金。哪怕在战乱年代，也总有人不舍得放弃那点金贵的品味和享受。展燕玲拉着展燕朝坐下，一个男性欧米伽便花蝴蝶似的翩然飞来，在两人身侧坐下。他看一眼展燕玲，立即从后者的制式领花判断出他的身份来，甜笑道： 长官。 展燕玲提前用了一指计，用干净的白手帕捂住口鼻，冲展燕朝扬了扬下巴。那欧米伽自然是心领神会，若有若无地将纤细的腰往展燕朝身上蹭。 我是树吗？你是狗吗？ 小少爷可真会开玩笑。 展燕朝厌恶的一皱眉，把茶杯一推。 谁有心思跟个服务员开玩笑啊？倒茶。 说吧，他向展燕玲道： 哥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 那欧米伽不肯放弃，再接再厉。 小少爷是个备胎啊，成年了吗？打过比赛吗？ 关你屁事儿！ 眼看自己弟弟又要不像话了，展燕玲轻咳一声：“ 燕朝。” 展燕朝老实了一点，拿了一碟瓜子慢慢磕着，同时悄悄观察四周，揣度哥哥带自己来这里的目的。交易所里的气味混杂，时而是茉莉的淡香，时而是竹子的清香，总之都如酿的有些年头的酒。闻之醉人，淡淡的直往人脑子里飘。好在展燕朝的精神力不算弱，再加上还只是贝塔体质，这一点抵抗力还是有的。展燕朝发现这里的服务人员个个长得肤白俊俏，腰软得很，走起路来晃晃悠悠，娇弱的跟花似的。展燕朝看了两眼便失去了兴趣，只专心制制嗑瓜子。一个个软了吧唧的，跟小季比就是一群瓜秧子。但他还没嗑几颗，一双香软的手就自旁坐没来，轻轻揽住了他的腰。 展燕朝惊跳起来，抓住他的手腕挣脱开来后，手反射性的想向后闪去，却像是记起什么，及时收手，顺便抓起一把瓜子扔在了身后人的脸上。展燕玲无语，展燕朝气得直跺脚， 老板，你们这里的服务员想干什么？对客人动手动脚。 展燕玲单手扶额，觉得自己的偏头痛要犯了。那欧米伽捂着手腕，额头都冒汗了，眼中也冒出微微的水光。展燕朝简直是这人如毒蛇猛兽，闪到桌子的另一侧。 你碰瓷啊，我都没用力。 听到交易所一角的喧闹，负责人走出来，先瞪了那欧米伽一眼，才对展燕朝连连赔礼，并说道， 您如果不满意，我给您再换一个。 展燕朝不加思索道， 换什么？我谁都不要。 负责人便以为展燕朝是被激怒了，对那欧米伽怒道， 你怎么得罪人家了啊？ 欧米伽不敢说话，这一个劲儿的发抖。展燕朝这才发现那欧米伽眼泪汪汪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也别扭起来。 他怎么哭成这德行啊？我就甩了下他的手，又不是玻璃做的。 负责人这才发现欧米伽的异常，吩咐道， 走。 欧米伽楚楚可怜地将手交出给负责人检查，结论是扭伤。展燕朝颇不可置信， 我真的只甩了一下他的手。 这下负责人也看出展燕朝是个不经人事的小少爷，他挥挥手。那欧米伽当然不敢对展燕朝说什么，用含泪的眼睛弱弱地看他一眼，便走远了。展燕朝这才坐定，喝了一口香片压惊，又拉起自己的衣裳秀秀，表情很是嫌弃。展燕玲又叹了一声， 你对所有人下手都这么狠吗？ 展燕朝辩解道， 是他先动手的，再说我真的没用力。 你真的不知道 Omega 是什么？ 红叔家的妻子红姨不就是个 Omega， 长得挺漂亮的，身体看上去也不赖，没什么特别的。 那是红叔对红姨好， Omega 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身体极其脆弱，防御与攻击力都会退化至正常线以下一倍乃至数倍。 展燕朝望着哥哥满脸诧异， 这里算是 Omega 的高级交易所，只有长得漂亮的 Omega 才能进入。在咱们星球的进化过程中，为了更多的诞育后代，扩展冰原， Alpha、Beta 与 Omega 都能怀孕分娩。 Omega 的特殊之处在哪里？除了受孕的可能比其他两性更多之外，说白了就是个高级的床伴而已。你以前要祭座山做的就是这种人，你现在哭着喊着要做的也是这种人。展燕朝，你只知道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父亲都会接纳你供养你，但做一个 Omega 有多屈辱和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。 展燕朝细思很久，展燕玲也等着他的回应。过了半晌，展燕朝恍然大悟， 怪不得小七不肯原谅我。 天哪，我的智障弟弟啊。 展燕朝看了一眼那欧米伽离去的方向，不安的情绪渐次涌上心头。 如果小季做欧米伽，他也会变成这样？ 所有人退化过后都是一样的。 展燕朝竭力抗议，好像这样就能否定他以往对季座山那不自知的残忍一般。 不应该啊，他还有精神力呢。 再退化后都会消失。 展燕朝顿时浑身发冷，他想着刚才欧米伽悬然欲泣的泪眼，唇畔煞白。展燕玲仍没有放弃打击他， 就我个人了解，欧米伽毫无人权，一场战役下来，上峰甚至会免费奖赏给有需要的阿尔法们一个欧米伽。你知道欧米伽在军中行走挂的是什么标签吗？一等物资。 展燕朝直愣愣地盯着眼前的杯子。物资吗？展燕玲注意到弟弟的表情有所松动，这才安下心来。 季座山跟你分开是你做得过分了，你们桥归桥路归路难道不好吗？ 我以前对他不好。 经过深思熟虑的展燕朝突然抬起头来，他眼睛生得很美，黑白分明的双眸里泛着动人的潋滟波光。 他如果把我打成欧米伽，他气也该消了，我再给他做一辈子欧米伽，这样是不是能两相抵消了？ 你做的这是什么小学计算术题？展燕玲压了压上涌的血气，尽量平心静气的。 你是不是没听进我的话？欧米伽意味着什么？ 如果他原谅我，我就愿意做。 展燕玲气得一个倒仰。 他如果不原谅你呢？ 展燕朝很是委屈。 我都给他操了，他不能不理我。 展燕朝甚至已经开始畅想未来。 如果他不答应，我就抱着被子去他家门口蹲着。 展燕玲气急败坏之下，利索地把这个没有出息的弟弟丢下，大步流星而去。